國丹東駛入北韓新義州。報導指兩班火車各有30卡車廂，即共有60卡車廂。又指今次是今年一月北韓和中國貨運列車運作重啟後首次單日有兩班火車通行，之前都是每日一班火車。另外車廂規模亦較之前的10至15卡大幅增加。朝中社報導，前日挨晚至昨日挨晚，北韓新增大約10萬宗發燒病例，累計69人死亡。北京方面早在北韓公布發生疫情之後，已經表明中方願意和北韓一起在抗击疫情過程中互相支援，加強合作。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新界的骤雨较为持续，下周元朗和北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97点，升581点，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蚊，升9.9；腾讯控股341.8，升7.6。美团是163.9，升5.3；盈富基金20.92，升6.2；恒生中国企业71.9，升2.08；中海油12蚊，升4毫；快手68.55，升7.5；京东集团208.4，升11蚊；网易系162.8，升6.9；建设银行5.81，升1.3。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9.904，瑞士法郎8.19，澳元5.609，加元6.162，新西蘭元5.122，歐元是8.4227，每百日元對港元6.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66。日經平均指數報26781點，升176點。港金報1740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7.35美元，賣出1857.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西貢公路近斜徑篤路，即是獅子會對開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車龍大消散。現在主要在西貢公路入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那段的交通比較繁忙，龍尾去到康湖居。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車龍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中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欣怡花園，九龍去將軍澳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和律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窗道桥底。 提提大家喺连翔道，因为有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熟食中心一号铺、荣发烧味茶餐厅、湾仔交加街十号富荣阁地下权记云吞面、湾仔新鸿基中心地下 G 一号铺麦当劳、大屿山宝莲子地下厨部及食堂宝莲子食堂、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二楼常聚坊员工饭堂和湾仔告示打道七号入境事务大楼12楼1206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好重要，人生里面最重要系感恩，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净系睇到自己冇嗰个部分，咁、你越睇咧嗰件事咧。就越嚟越放大，本身你唔係真係咁冇嘅嘢，你就變咗咧更加冇。好多時係你覺得人哋咁睇你，形成咧自己又咁諗，人哋又覺得。Hello， 我係劉小慧，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心情經理人》， 我係 Alex 李志剛。 5月27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耶、！星期五 Happy Friday， 开心啊！ 我哋先讲下今日我哋全程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咁啊已经 post 咗上去我哋社交媒体，大家可以见到啊！ 正啊！呢、 童年回忆， 童年回忆 五个字，天线得得 B。 我同你讲呢一个题目真系，我觉得系有史以嚟对我嚟讲最难点唱。 点解啊？你冇睇过咩细歌？ 因为一点我就净系谂起佢哋只主题曲啊，你明唔明啊？太洗脑啦，所以我好难点其他歌俾佢，咁但系我都点到嘅， 都得嘅，系啦，即系我哋就讲下呢个对于可能八十 后九十后童年回忆，其实而家仲有做紧噶， 有一路有嘅。 咁但系唔知即系新生代嘅僆仔僆妹有冇睇过啦？ 睇啦， 唔知有冇睇过啦。 但系我想讲咧，如果八十后系有睇呢个《天线 WB》，我就觉得好担心。因为天线 WB 九七年先推出，八十后睇天线 WB 嘅， 即系成十岁先睇， 都冇问题噶，都冇问题嘅。 O、okay, K 都可以， 可能有另一番体会咧， 都可以。 系啦，咁究竟啊，天线 WB 佢哋几个角色啊？呢一套嘅卡通片都唔系叫卡通片，呢啲叫儿童节目啊。 儿童节目啊， 对我哋两个嚟讲有啲咩回忆咧？啱啱六点钟就听到啦，你哋都可以上留言啊，讲下呢一套儿童节目对你嚟讲。咩回忆啊？ 精彩 有冇话中意边只多啲啦？ 系 同埋要拣只歌，除咗主题曲之外，呢个先难啊！ 哎呀，你咁样讲，我有个秘密。哎，算啦，我一阵都会分享。 好啊，你一阵嗰个。嗱，咁啊，开头咧想讲一样嘢，好有趣嘅一个体验嚟嘅，因为有早排啦，咁去咗一个。佢又唔係一個酒吧，佢當一個小士多啦，或者點樣一小食亭咁樣。咁咧佢就有得即係買嘢食嘢飲咁樣，咁啊同朋友去，咁啊海邊咁樣就即係拎住個啤酒咁樣，哇！ 真 係 寫意啊！ 係啦，咁嗰時因為都夜晚嚟，咁啊有趣嘅就係咁啊老闆咧又會自己即係播啲歌嚟聽。咁佢嗰一晚咧，其中有一隻歌佢播嘅時候咧，係突然之間即係好似 click 中咗咁樣咧。就好进入嗰首歌嘅意境， 系 嗰、那个体会好得意，就系呢啲歌你平时就咁听，你会觉得系，因为佢一只旧歌嚟嘅。你以前即系你正常平时听，我、哦、听一首旧歌好经典咁咯，咁样或者你会哦，即系同而家听嘅新歌，好完全感觉好唔同噶啦。 系， 但原来喺一个适当嘅环境之下，你去听咧。是好有 feel 嘅，即系特别系听啲旧歌咧，特别有 feel。 系咪因为可能嗰只歌已经植根咗喺你个脑海度好耐咁样 咧？老实讲，我唔系完全好熟呢一只歌。 系 咁呢只歌就 系 许美静嘅《月光光》。 哦， 咁佢有个国语版咁啦。咁但系咁老板播咁就听到，哇！即系个歌词加埋呢一刻。望住个 海景嘅， 系啦，跟住个天又暗啦，即系天黑咁样。 咁点解唔系红眼睛悠悠的我雀者孤城啊？应该仲有感觉、啊。 唔知点解老板拣咗呢只 ？OK， 咁就嗰下就啊，即系呢啲歌系咁样样听咧。 嗯。 个味道特别浓嘅， 系、 一个咁得意嘅体会。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又系呢啲喺某一啲嘅 moment 听一啲歌 嘅。你都系一个寂寞嘅空虚嘅男人，所以呢啲歌曲都带嚟一啲嘅安慰俾你，系嘛？ 真系有、啊， 我都有嘅，我都有一啲咁样嘅歌，即系其实好得意嘅。我唔知點解咧，有時即係尤其以前啦，而家少咗啦。有一段時間咧，你行一啲香港嘅鋪頭仔咧，其實佢哋都可能會係播緊電台，或者可能播緊一啲廣東歌嘅合輯咁樣啦。咁好多時候咧，佢播嗰隻歌會係好應㗎，即係好中嗰下個心情㗎。我試過有一次，講唔講好呢？ 讲啦， 既然你讲到， 唔系啦， 分享一下啦、有一次咁啊，好年轻噶啦，嗰阵时都细个，即系读紧书嗰阵时啦，定啱啱出嚟做紧暑期工咁嗰段时间，咁啊，即系开始会约下女仔出街啊咁啦，咁然后其中嗰阵时有一个嘅。女仔嘅朋友呢，即係同佢出咗一段时间街之后，咁就有一日就唔记得咩嘢原因啦，总之就冇再即係少咗好少联络啦咁样。咁嗰段时间个心情即係就低落少少啦咁。然后有一日行下街，夜晚嚟㗎喎，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喎，即係因为嗰段时间 keep 住係会点呢，係会即係都送下一个女仔返屋企咁样，跟住然后无啦啦个铺头我经过，真係经过啫，喺个门口嗰度无啦啦佢就播咗 Jenny 嘅一首好早期嘅作品，就係、是、今天终于一人回家。系啦，嗰下我心谂，哇，系咪要咁样对我啊？即系嗰下就好得意嘅，你会发现人生总会有几个嘅场景咧，播嗰啲歌系即系好似讽刺紧你咁样样嘅。 我而家都好想讽刺你啊！ 即系点啊？即系即刻播啊嘛？你咁劲，你咁快揾到？ 重拾翻当时嗰个好应景嘅 moment。 听一听我都觉得好硬啊！ 就系当日啦，彭家斌听到 Jenny 呢首《今天终于一人回家》。 我试过放开一生之后最下，最下于幽谷三天之后站立，站立后看我，我身边铺满灵魂碎，碎片全哪管他天大地大，别寂寞才会永远两个回家，忘掉昨日爱着谁。我是谁、啊、今天终于一人回家，今天终于坚强回家，不需要他，可以吗？可以的一个月路上才明白、啊、披起一些伤痕回家，日后慢慢自豪地结疤，不要怕，只等过去过去吧，于失恋当中都是浪漫，浪漫才信我，我弯腰执顾灵魂碎，碎片全哪管它天大地大，别寂寞才会永远两个回家，忘掉昨日爱着谁，记住我是谁。 周耀輝老師好嘢，佢呢一句呢一句今天終於一人回家，我咪吉親幾多人個心， 披起一些傷痕回家，大佬。 我仲要記得嗰陣時喺邊度同埋即係咩嘢情景聽到咧，即係嗰日心情已經唔好噶啦。我記得係好似係一個人喺呢個彌敦道。行嘅时候听到，你谂下条弥敦道几长， 几多人行啊？ 我由远处开始行过去嗰间铺头，已经听到佢响啦。跟住然后行到间铺头就啱啱入 chorus 啦。跟住然后仲要听到行到劲远都仲听到劲大声。你谂下嗰段路几难受？ 即系有时即系唔系话咩？對，可能對方真係不經意地咁樣做咗一個動作，一個 DJ 咁播一隻歌咧，係 啊， 即係 click 中咗你， 係啊， 其實可能真係有時候播歌都係不知不覺咁樣 click 中咗其他人啦， 冇錯， 即係呢一樣嘢就係覺得其實好多人佢都有時做緊嘅其實就係一個 DJ 做緊嘢咯，係 噶， 即係譬如頭先講老闆播嘅，咁佢覺得喺呢一個 moment 呢個情景之下，其實我覺得喺叫做直播室以外咧，嗰、那個發揮咧係會再大啲。個原因係咩？因為你有你會 情景啊， 係啊，你有時地人嗰種感覺。我哋喺直播室裏面即係四埲牆咁，你即係而家出面個天黑曬未？其實我哋都未知啦。即係開始變黑咁，你大概知咯咁。但係同佢真係個人身處喺户外地方，係啦，咁樣嗰、那個感覺係唔同。有其他人出出入入咧， 係㗎，人來人往嘅時候，即係我同意嘅。即係有時咧，好似嗰啲 啲貨車嘅司機哥哥咁樣咧，佢突然馴一隻咧，連拎得崩著碎咁 你又覺得有 remix 版咁樣咧，係啊，或者極速傳説咁樣頭搖右尾擺咁樣，都好似一個 DJ 播緊歌咁，幾有感覺。 我之前去 party room 有啲朋友都會嘅，即係佢有一個唱 K 嘅 system 啦，咁但佢未必。會唱歌，咁、 okay. 但係大家又想有啲歌喺度做背景音樂咁樣，大家喺度玩啊，跟成就有一個 friend 嗰啲試過咧，就坐喺嗰部機面前咧，就不斷點歌啦。 OK， 然之後佢就好似做一個 music show 咁樣，完咗一隻，跟住就另一隻。 接嘅係接嘅， 接嘅，即係佢會按翻個情緒嘅、嗯，即係譬如大家唔係唱 K 都好啦，可能去到一個位，大家比較興奮啲、 嗯， 即係佢可能先玩一隻殺科， 哇， 然後又可能接一隻失憶週末咁樣樣，即係佢會咁樣有一連串，咁然後佢就好似做咗一個 music show 咁樣，咁大家現場啲人大家傾唔上喺度，跟住唱好興奮啊咁樣。 你以前有冇做過呢啲角色？ 我都有嘅。 職業病 。係啊，但係有時你會見到唔係淨係我哋咯，原來啲朋友其實都會做到呢件事啊。 其實身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過呢件事㗎、 啊。甚至乎你喺個 friend 屋企咁佢可能用個串流平台 loop 住啲歌，咁大家坐低傾偈都係，其實佢揀緊嗰啲歌。就係、是、一個 taste 嘅，即係佢平日喺屋企可能就聽緊呢啲㗎啦。咁啊，加埋屋企嘅裝修，咁最近去個 friend 屋企都係，咁佢新居入伙自己一個住嘅啫。咁間屋整得好舒服，好企理咁。跟住你就會播住一啲好超嘅一啲有 beat 嘅音樂咁樣。你可能真係完全未聽過啲歌，唔知邊個唱都好啦。但佢就營造咗個環境。佢間屋就係、是、好、哦、舒服啦咁樣咯。 有㗎，我有啲 friend 咧好勁㗎，佢準備曬一啲唔同主題嘅 playlist 嗰啲歌單喺屋企咧，即係人哋去屋企做唔同嘅嘢，佢就有唔同嘅歌單推出嚟㗎。即係例如玩 board game， 佢有啲輕快啲嘅嗰啲咩馬里奧派對嗰啲咧，跟住然後可能係飲下嘢嘅 chill 下嘅，佢又會有一啲 chill 啲嘅作品咁樣㗎，好有型㗎。 甚至乎大家結婚都有啦，結婚都要請。 嗰張 playlist 嗰個不得了啊！ 我都砌到頭痛，都砌到好，砌過比好多人添啊！直頭， 所以就算你本身唔係做 DJ， 其實你都會砌個 playlist， 俾自己又好，唔知俾邊度都好， 都會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 啊！咁啊，齊鼓掌！但係今日最尾，即係呢半個鐘最尾呢首，真係老闆嘅精選，令到我聽得好有 feel 嘅歌。哇！嗰首琴啊！ 幻想一下望住个宁静嘅海面， 哇，几有诗意！ 啲街灯昏昏暗暗咁样打在你嘅身上， 有许美静嘅月光光。 多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楼市想必更动人，千家灯火。去苦恨，看情侣怎么过夜深，让我看遍每盏灯，燃亮太阳的美满人生。但我怕看得见你关灯，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

i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我以前觉得音乐是一个逃离的方法，但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他现在说他明白到音乐是他真真正正喜欢的东西，为了喜欢而做。刚刚听过有 Mark 大俊阳的作品叫做 Dumb and Slow。 我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中意做嘅事，或者自己中意嘅做事方法。但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仲系咪要坚持自己咁多呢？他们就将这种两个人相处的模式，一种关系，一种感受写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小尘埃，新歌叫做 Finish It Don't Quit。 未必每一种爱情都一定是这么惊天动地，这么轰烈的。 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 So big, cause I know that I feel it too. 这感冒分不明都像尘埃。I want you to wa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上身，我凝望着尘埃。遇上我就会衰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注定，从不算是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一生跳，不想与你分开。You make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其实你可变掉。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Yeah.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in't gotta hesitate. 记录相爱于浮生。 张曼生 featuring Lil Uzi 嘅《到时见》。我想除了世界末日大家冇得走之外呢，人都可以有选择。选择同咩人一起去选择留低定係离开。 I try to hide when I'm living in this lonely town.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You like the river falls to my lonely you. You like the diamond that glisten fall asleep. You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When shades of life starts,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I can breathe right now. Hold on.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听紧呢首 Eagle 陈天鹅嘅派台歌《Now That She Gone》。

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换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 世界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完全是颠倒黑白，他說任何國家都無權壟斷民主人權的定義，美國炮製印太戰略拉攏地區國家圍堵中國，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是典型的拉幫結伙注定失敗。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新界的骤雨较为持续，下周元朗和北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玛丽医院。重复一次啦，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接近玛丽医院。至于较早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北福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雅翔道去西九方向近元芳慢车的龙尾排到屋宇署总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至到康湖居呢一段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一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慢车，龙尾近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康宁道45号怡安中心、慈云山慈爱院、爱华阁、旺角花园街76号 A 金国中心、石硖尾、石硖尾村美影楼、葵涌、葵涌村下葵楼、屯门蝴蝶村蝶岭楼、将军澳都会翼三座、沙田博康村博华楼、牛头角牛头角上村常康楼和九龙塘广播道63号星辉豪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提早翻屋企陪爸爸一齐晚饭，莫爸爸好高兴，一路讲住往事，一路感慨自己已经老去。莫向晚藉口走去洗手间，一闩埋道门，即时泪如雨下。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愉翠苑愉欣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六点钟十分翻嚟之后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啊！今日点歌对象咧系好多人嘅儿时回忆，咁啊， 天线得得边？ 冇错，我唔知而家啲小朋友仲识唔识嘅咧，因为 真唔知啊！ 因为讲紧天线得得边都真系差不多系我嗰个年代嘅小朋友睇噶啦嘛。嗱，年龄考验啦，97年推出啦。你有冇睇過先？ 有，梗係有啦。 你係真係有，你係真係會 追 㗎。你追添啊？ 追㗎，電視一播就睇㗎啦。 都七歲㗎喇喎。 冇所謂㗎，雖然佢嘅對象係12個月大至到5歲咁。 係啊，不過我都要自白，我都有嘅。即係點解我會有追呢？係因為呢以前返學，因為我係上晝班啦，我讀小學嗰陣時。咁上晝班我完咗下晝班，即係晏晝嘅時候返到屋企呢，做咗一陣功課呢，咁大概四點鐘左右就會睇電視㗎啦。就會睇開，因為電視開始播卡通片嘛，一路接住啦嘛。咁一路四點睇到大概唔知五點半六點左右呢，中文台就冇曬卡通片睇㗎啦，變咗新聞㗎啦。 呢個咪國際台播㗎嘛嗰陣時。 係啦，跟住我就會扭過去國際台，國際台嗰邊係晏少少嘅，佢係播到六點幾七點六點幾都仲有卡通片。 係啊， 我記得呢天線得得邊係 每日的收尾嚟嘅。 哦，系啦，我真系唔记得咩时段睇啊。 嗰时我，所以我就系好有印象，我系咁样一路追足晒几粒钟嘅卡通片同埋儿童节目，我先继续去做其他嘢嘅。 咁、哦、嘅今日点歌对象就系佢哋啦。咁如果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就可以在我们社交平台留言加多首歌都仲得，咁啊听下你歌先啦。 好啊， 讲到你咁有印象。 亲爱的天赞得得 B。你好啊，仲记得你灿烂的笑容，亲切的问候，充斥住我整个童年。每次你们同我讲 Hello， 都会讲足两次。而讲拜拜又会逐个逐个讲足八次的、哦、每次你们讲完一次拜拜，我都会有一种失落感，然后你们就会在那个小山丘度跳翻出来。虽然这样讲好像很幼稚，不过小小个的时候每日都要见到你们讲完拜拜那日才算圆满的。惭愧的是，细个的时候我只是知道你们叫做天线得得 B， 一路到了大个我才识得分，哦，原来红色那个是阿铺，黄色那个是 Lala， 绿色的是 Dipsy， 紫色的是 Twinkie Winkie。 而真正冲击我大脑的是，原来每个得得 B 都足足有成两米几三米那么高，虽然在外表看不出，但是原来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的。就好像 Twinkie Winkie 和 Lala 是白人， Dipsy 是黑人，而阿 Po 就是香港人。所以我们经常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阿 Po 说快点快点一二三四五这样。本来一套你以为不用怎样用脑的儿童节目，在细心研究之下都有它的认真之处。所以我要送 Mira 的 Inner Space 俾你哋，因为再微小嘅事情都有值得倾听嘅地方。By the way， 原来天线得得 B 都系太空人嚟嘅、哦，识得唱晒成首天线得得 B 主题曲嘅奔神上。 停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如杀族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你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不呼之勇，慢慢步入直到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狂跌落中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离家，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模糊之中破尽温柔。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晚黑寂静，别到心区。问哪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喊早？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 搞错又或者中意睇， 我中意睇啊！但系我真系细个唔会特登去分，我净系会分佢哋系 咩颜色、 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嗰只啊、紫色嗰只，即系唔会特登去记佢哋个名噶嘛。 但佢哋已经成日提住自己个名噶咯。 系嘅，但系冇即系好老实讲啦。其实细个睇天线得 B， 你真系觉得会好认真睇咩？ 嗱，我呢啲系认真啊，即系我唔记得嗰时系几多点钟睇，睇啲内容好记得，听下知。 咁多位天线得得 B， 哎哦，嗱，我真系识噶，所以咧我就知道你哋嘅 Hello 系点讲啦，我仲识唱你哋首主题曲噶 ，Tinky Winky Dipsy 呀呀，啊！细个嘅时候，香港嘅电视台有播你哋嘅节目，而唔知点解，我同阿妹都好中意追嚟睇噶。我哋就会成日扮你哋讲嘢啦，学你哋唱歌啦，仲好似追星咁样。我哋两个会讨论究竟中意边个角色多啲嘅。而印象当时我系拣 Lala 嘅，因为你黄色好 sharp 啦，把声又好精神，性格又好活泼，同埋最曳嘅好似就系你啦。可能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望住 Lala 你就满足到那些很反叛的欲望啊。不知道你们又知不知道，最近在香港呢，你们成为了热烈讨论的话题啊。不过我想你们都应该惯了，同埋不觉得惊讶啦。因为你们1997年出现那阵都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了。例如是说你们教坏小朋友啦。因为话你哋嘅对象咧系12个月大至5岁嘅小朋友，但你哋咧又唔系讲人话，讲埋啲外星语言，就惊啲小朋友睇完听完就会学咗你哋，影响佢哋学正常人讲嘢嘅能力。其实我又唔可以话佢哋错，但系又啱唔晒，知唔知点解？你哋睇下我，我成日追你哋嘅节目嚟睇噶，而家都正常讲到嘢啊，仲要做 DJ 靠把口揾食添。呢、這个例子应该都够犀利啦。同埋啊，有时有啲嘢都唔系说话可以表达得晒嘅，即系语气啊、动作啊、神情都好紧要嘅。我突然谂起以前上 acting class 玩过一个游戏，系全程都要讲外星文嘅，即系唔可以讲广东话、英文啊嗰啲咁啦。总之怎听你系唔会明白个内容嘅。但系都要透过你嘅演绎方法，令到睇嘅人感觉到你想表达紧啲乜嘢。嗰阵时老师有赞过我噶，所以我忽然喺度谂，可能就系睇咗你哋，又成日扮你哋，不知不觉就有咗呢种技能都唔定啊！嗱，其实就算唱歌都好啦，依家有啲歌啊，都未必填满晒每一句噶，留翻啲空间去哼嗰啲音，因为创作嘅朋友咧想反映，有阵时候说话都不足以表达到嗰种感觉。嗱，一阵间你听下就明噶啦，嗱，一阵间你听下就知噶啦，所以天线得得 B， 我支持你哋噶，下次有人再质疑你哋嘅时候，你就同佢哋讲 ，A DJ from Hong Kong 啊 ，is our fan， 啊 ，sorry， 你哋嘅话应该系讲。 啦啦啦啦啦啦啦！ 天线得得 B fans 多成常。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 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逝。 听过泳儿嘅早上37.2度，即系呢首歌里面都有嗰啲呜嗰啲。 我就系想问你一个问题啫，其实点解你可以扮得咁似嘅？ 因为我细个真系跟住扮嘅，同阿妹。 哇 ！Gypsy，Gypsy，Gypsy， 你自己一个就算啦，你主要教坏埋阿妹就系。 阿妹都中意啊嘛。 令人堪忧，真系值得赞一赞，你真系扮得好似，似啲教。好啦好啦好啦，系时候睇一睇今日即系我哋啲有求必应噶嘛，睇下即系听众们嘅选择系点啦。 咁啊，拣选咗呢一位听众嘅，即系佢讲得几正嘅。佢话佢细个都有追啊，同我哋一样。 系， 跟住佢话其实细个佢有一个习惯，总之佢追嗰啲叫儿童节目咧，就会好想成为当中人。所以佢话睇《天天得得边》嘅时候，有谂过想成为其中一只啦。跟住话睇嗰啲《数码暴龙》，又想成为主角啦。咁即系总之佢。好代入感好重嘅，我而家谂翻，我觉得真有啲傻傻地。 讲起我净系想成为嗰部吸尘机啫。好， 既然啦，佢咁好啊，分享呢一个咁疯狂嘅谂法，所以拣呢一首歌，我觉得都应该俾佢。呢一首歌都会令你谂翻起一啲好即系日系动漫嘅主题曲。佢自己都好鍾意啦，佢就係 Anson Kong 江葉生，有佢派台嗰個叫做《信之卷》啊。 我童年有点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宝藏。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倒十八趟。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5宗核酸检测和145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9162人离世。日前一名会展清洁女工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会展再有一名工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两者是否有关，并指出有关变异病毒株在港岛区可能有较大传播。新增個案中有25宗境外輸入，其中13宗在機場發現，其餘分別在檢疫酒店或第12日檢測發現。市建局公布重建九龍城衙前圍道甲丙達道項目，地盤總面積大約37000平方米，涉及120個街號的樓宇，大約1600個住戶和大約140間地鋪受影響，其中九龍城街市會重置。市建局亦計劃將衙前朗道和南角道改劃為兩條每條至少18米闊的行人道。市建局說區內有很多特色店鋪和食肆，亦有豐富的潮汰文化，期望重建後店鋪可以繼續在園區經營，以及利用行人道等舉辦傳統節慶活動，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強化小街飲食文化區的地區形象。市建局預計重建後可興建4300多個中小型單位，亦會興建一座新政府綜合大樓，重置九龍城街市和社區設施。市建局期望新政府綜合大樓在2030年落成，而主地盤在2036至2037年落成。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明日前往北京接受中央任命，下星期二返港，陪同李家超赴京的官員包括後任行政長官私人秘書和新聞秘書，李家超夫人亦會同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星期五簽署國務院令，正式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7月1日就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

观澜榜推介的作品《吉冈正惠特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咧，同你听下啲 EDM artist team up 嘅新组合啊。第一对同你听嘅咧就系啱啱 EDC Las Vegas 首次亮相嘅组合，叫做 K5。K5 嘅成员有两位非常知名嘅 EDM artist Kasky 同埋 Dead Mouse， 有佢哋嘅新歌叫做 Escape。 听下呢度组合叫 Side Piece 由 Party Favor 同埋 Nitty Gritty 所组成嘅 House 组合。2019年组成，咁啊一路玩到2022年2月推出新作品，听紧呢首叫 Don't Keep Me Waiting。听紧呢一队咧，2009年成立，由美国 DJ Armin Van Helden 啦，同埋加拿大 DJ A Track 组成嘅 Duck Sauce。2022年 EP 同名作品 Put the Sauce on It。跟住同大家转转曲风，听一下 trance 呢一类嘅作品，又有啲咩 DJ 组成组合呢？两位都系嚟自荷兰嘅，一位大家都听过叫 Armin van Buuren， 另一位就系透过 trance 音乐而同 Armin 认识嘅叫 Benno。佢哋各自都拥有自己嘅声音元素，就摆埋一齐，不如组成一对叫 Gaia 嘅 trance 组合。2019年推出专辑《Moons of Jupiter》当中嘅《Upoli》。 conscious sculpting. We at the Institute can help you manifest a truer, deeper, more capable you. 跟住聽緊呢一隊咧，就玩 Psy Trance 嘅組合，就叫做 Abrasics。早晨嘅朋友咧，有一位本身識佢就玩開 Melodic Dubstep 叫 Seven Lions 啊，同另一對二人 Psy Trance 組合叫 Dimmable 所組成呢一隊推出嘅作品叫 Black Rainbow 啊。本身我都好鍾意，所以佢哋呢個 side project 呢我都聽咗好多次，包括有 Skrillex 同埋 Dipto 組成嘅即係 One Off 出過一張專輯嘅組合，叫做 Jack Q 啊，由2015年專輯裏面嘅一首歌叫 To You。 Give me 就同你听紧呢一队咧，成员包括 Martin Garrix 啦，同埋 Major， 2016年组成呢一队叫做 Area 21。最后同你听紧呢首作品叫做啦啦啦。